当拿破仑啊呢位一世嘅枭雄，当佢去世嘅时候，佢话曾经讲过，佢话我就快系死亡，佢话我同所有伟大嘅人嘅命运都系一样，例如系好似系凯撒大帝，好似系亚历山大大帝，都系同我一样，系将会系被人遗忘。呢啲一切嘅皇上，呢啲一切嘅征服者，都会成为大学生课程当中嘅一啲名字。佢话老师将会叫学生凭住我哋嘅功绩、我哋嘅战绩嚟到系批评我哋，系嚟到赞美我哋。拿破仑话：我英年去世，我嘅身体会同普通嘅人一样，是会是尘归尘土归土，我的身体是会被虫来到是食当是食物。这个世界称为伟大的拿破仑，他说我的终点已经离开我很近了。他说我这个痛苦的人离开了被人传扬、被人爱戴、被人敬拜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好像有一条深坑是分开了我们一样。拿破仑觉得他自己和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是有一条很深的坑，是分开了、隔别了他们。如果拿破仑是有读过但以理书第二章，他就会不会是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来到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亦都会少了很多烦恼，会少了很多痛苦。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是讲得非常之清楚，一切世上的国度都要过去，一切世上的国度都要消失，只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才是永远的国度。的确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神的国度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这个国度将会有一天是成为一个真真正正世上的国度，就是好像巴比伦、好像米代波斯、好像希腊、好像罗马一样，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将会是被耶稣基督来到统治。在这里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至到三十五节讲得很清楚，是我们上个星期读的经文。经文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和铁泥都同一同砸得粉碎，剩余夏天和墙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把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上一次我们讲到尼布甲尼撒所发的梦，梦见一个大的人像，这个人像上有很多的金属，每个部分每个金属都是代表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的兴起衰落符合了历史的见证。金的头就是巴比伦，银的胸和双臂就是米代波斯，铜的腰和肚腹就是希腊，铁的双腿就是罗马帝国。一个一个的国家兴起，一个一个的国家的衰落。今天要讲埋最后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掌管。我们讲到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梦，头头是好像是一幅图画一样，一个大的人像有不同的金属来到造成。但是当这个梦去到最后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活动的电影，见到有一个石头由个高山到是碌下来，跟住打在这个人像的脚上高，半铁半泥的脚上高，将这个人像打到粉碎，就是好像夏天和墙上的糠坯一样，被风一吹就不见了。 嗱，呢个好明显系梦嘅高潮，俾我哋见到石头变咗一座大山，而呢座大山就充满咗成个世界。嗱，上次讲咗人像身上金属代表唔同嘅国家，呢啲国家系乜嘢？今次要同大家讲，就系石头同埋呢座大山系代表乜嘢？嗱，其实今日嘅经文嘅大纲系好简单，只有两样嘢，就系石头同埋大山。石头就系代表我哋将要快来临嘅王，大山就系代表王嘅国度，系有两样嘢。嗱，先同大家睇睇呢一位王。嗱，从呢位王嘅身上，我哋可以见到有三样嘢系被石头嚟到代表。第一样系王嘅出处，第二样系王嘅特征，第三样呢位王系几时系来临。所以我哋先睇睇第一样系王嘅出处。嗱，我哋见到系，我哋知道好多人都会讲英雄系莫问出处，系嘛？但我哋呢位王系唔同嘅，呢位王唔单止系人，佢仲系神，所以佢嘅出处系好重要。嗱，我哋首先见得到嘅就系呢一位王，佢系佢嘅出处系不被，佢系唔系被创造嘅，佢系不被创造嘅神。嗱，我哋见到经文讲咩啊？系一块非人手作出嚟嘅石头，非人手作出嚟嘅石头。嗱，非人手嘅作出嚟嘅石头系代表乜嘢？第一样代表嘅就系佢唔系被人所创造，唔系被神所创造。嗱，我哋知道系喺度约翰福音第一章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哋见到耶稣基督，我哋呢位王唔系被创造嘅创造之物，而系太初系与神同在，佢就系神嚟嘅。嗱，我哋读到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我哋又读到宇宙万物都系被耶稣基督所做，系为耶稣基督而做。嗱，如果万物都系被耶稣基督所做，为耶稣基督而做，冇可能耶稣基督系被造之物。所以第一点，我哋见到呢个非人手作成嘅石头，就系佢系不唔系被造之物。嗱，第二样我哋见到嘅就系佢系童女怀孕。喺度以赛亚书系七章十四节，喺度圣诞节我哋成日都读嘅经文，以赛亚先知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给他取名系以马内利，就系神与我哋同在。这个是不经男人手，不经人手，是成为道成肉身，是成为人的耶稣基督，是透过童女怀孕。但我们在这里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能够见到是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讲到有五个女人，很少见的家谱里面见到有女人的名字。但是在耶稣基督家谱居然有五个女人的名字，有四个都是讲什么，都是某某人是透过他的妻子是生了他们的仔，透过他们的妻子生了他们的仔。唯有讲到玛利亚，是不是讲约瑟透过玛利亚生耶稣基督？经文不是这么讲。如果你睇睇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你会发觉经文话约瑟就是玛利亚嘅丈夫，那称为基督嘅耶稣系从玛利亚生，系从玛利亚生，唔系约瑟透过玛利亚生，系唔经人手，系透过圣灵使玛利亚怀孕。第二点系童女怀孕，唔系被造之物，系童女怀孕。第三点呢？第三点，我们见到他是那位复活的主。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到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基督是自己舍命，是自己是复活，他是有复活的权柄。所以我们见到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是给我们看到有这三点，是不是被造之物，是同女怀孕，他是有复活的能力，自己复活的能力。这些代表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是神自己。试问有哪个是有复活的能力？试问有哪个是不被创造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是真神。我们见到上次所讲的人像，就是不同的金属所代表的人像。这个是代表人为的国家，是人创造出来的国家。今天见到这个大山和这个石头，我们见到石头是代表是神自己，是非人是作出来的石头。有人说人只能够是做砖头，只有神才是能够做石头。这句话真的很真，人是不能够做石头，只有是神才能够做石头。第二点我们要看看的，除了这个王的出处，第二点就是这个王的特征。我们见到很有趣，经文是用石头来代表我们这位王。其实在圣经里面时时都用石头来到是描述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是注意的话，我们会发觉，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会是不会有发觉到。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1章或者是马可福音十二章都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比喻来。他讲什么？他说有一个是园主，是做了一个葡萄园，跟着将这个葡萄园是租了给他，租了给一些园户，然后自己就去了外国。做到收果子的时候到了，他就派他的仆人去收果子。结果一个又一个的仆人，一个就被打，一个就被杀，跟着怎样？跟着那个被石头抌死。跟着这个原主派更多的仆人去，亦都是一样的遭遇，一个一个地被打的被打，被杀的被杀。于是这个原主怎样？差派自己的仔去到这个园户那里，希望这个园户会给面自己的仔。结果怎样啊？这些园户是将他的仔是捉拿住，推出去葡萄园杀了。跟着经文就很有趣，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他说经常写着，匠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石头、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么？跟住耶稣基督讲咩啊？匠人所弃嘅石头已经作了房角嘅头块石头，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话：我就系嗰块房角嘅石头。其实呢一节嘅经文系好有趣。如果你继续读埋21章44节，跟住讲咩啊？这石头雕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同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个梦像系一样，呢块石头落到嚟打喺呢个石像嘅呢、这个人像嘅身上，系将呢个人像打到系粉碎。就系、是、好似经文所讲，就喺边个人嘅身上，使到边个人系稀烂。其实犹太人我哋见到就系耶稣基督所描述，佢哋唔接受佢呢位神。神是派使者、派是先知去到他们的当中，一个一个被他们杀了。跟着神最后派他的独生子去到犹太人那里，亦都是被犹太人是杀了。同埋现在这个世界很相似的，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接受基督教，很多人都是很反对基督教，很敌对基督教，他们是不接受基督教，跟今时今日都很相似。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我们见到就是被拒绝，是被杀。但是再次来临的时候，他就会成为君王，就好像那块石头那样，会打碎地上所有的国家，跟着会建立他自己永恒的国度。这个就是这个梦讲给我们听。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多过10次告诉我们 用石头来到是形容耶稣基督多过十次的。如果你慢慢去数，有三个情形是用石头来到是代表耶稣基督。第一个是说耶稣基督是防角石。在这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嗱，呢个话俾我哋听，耶和华神自己系将系耶稣基督呢一块咁嘅磐石系放喺石安。嗱，经文话系试验过嘅石，但系原文亦都可以解释系试验人嘅石。试验出嚟系嘅结果点样啊？有两个结果啊。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磐石，做我们的根基，它就变成我们的防角石，是一个建筑物里面最主要的石头。我们接受它的，它就是我们的防角石。如果我们不接受呢，等一会我们见到第二点，它就会变成是绊脚石。这里经文所讲的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等一会我们见到罗马书说信靠的人必不自羞愧，是一模一样。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亦都说，我要把我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基督是跟彼得讲这件说话，经文其实说他自己就是磐石，教会将会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根基的上高。但是很可惜，天主教讲这节的经文是讲什么？是耶稣基督说要将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上高，因为他们说彼得就是第一位教宗。Okay? 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磐石是很清楚，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自己。诗篇118篇22节亦都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这一节经文很明显就是刚才马太福音21章和马可福音12章所引用，亦都是使徒行传4章11至13节所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的防角石。但我们此外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同埋彼得前书是二章六节，都有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防角石，是我们的根基。但很清楚，若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防角石，我们必是不着急，必不自羞愧。但是若果我们不接受呢？如果我们不接受那件事，耶稣基督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绊脚石。其实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太人的神。耶稣基督来到他自己人的地方，犹太人是应该接受他。但是很可惜，那些犹太人不认识他，犹太人是以他为绊脚石。最后还怎样？最后还将他是推上十字架，是将他钉死在十字架。在这里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经文讲什么？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罗网。当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绊脚石。这个正是我们现在见到这个世代很多人都不肯接受，很多人都是以耶稣基督为绊脚石，他们就是不要接受。这一切都成为他们的圈套，都成为他们的罗网，就是好像是犹太人一样。在这里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这个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说，我在石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自羞愧。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讲的一模一样。但如果你看回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信的人是怎样？是防角石，以耶稣基督为防角石，是不至于是着急， 呢度咧係講唔信嘅人係成為盤腳石，係一個 coin 嘅兩面。如果我哋睇清楚嘅話，係一個銀幣嘅兩面，係同一個信息。信靠佢嘅人就不致羞愧，唔信靠佢嘅人就變咗係盤腳石。第三點咧，嗱，除咗佢係我哋嘅防角石，除咗佢係我哋嘅盤腳石，仲係乜嘢啊？仲係被打嘅石頭。嗱，喺度出埃及記十七章，我哋知道猶太人、以色列人出咗埃及之後，去到曠野。去到曠野，佢哋就成日喺度埋怨，其中一樣埋怨嘅係咩啊？冇水飲啊！所以神係叫係摩西係倚仗積盤石，係出水係俾佢哋嚟到飲用。嗱，我哋見到喺聖經入邊會話俾我哋聽，呢個被打嘅石頭就係耶穌基督。喺度哥林多前書十章四節，保羅講得好清楚，呢塊被擊嘅盤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如果我们想一想，的确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耶稣基督和这块在这旷野被击的石头，在这旷野人没有水喝，摩西用杖击的石头，击了之后怎么样？磐石出水，成为千千万万人是可以饮用，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是吗？由于这块石头的被击打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同埋耶稣基督是一模一样。神是容许撒旦是透过罗马的政府，透过罗马的士兵是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就是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他的死形成了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千千万万人是能够是得救。就是同埋那块磐石是一模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耶稣基督是被打的石头，但是他亦都会将来成为是击打列国的石头。他回来是会是击打列国，是会粉碎列国，跟住他是会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跟住我们记不记得是讲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话外邦人的时候，记不记得我说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是外邦人的日期。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就会是结束了外邦人的日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王的出处，我们看到王的特征是什么？这个王的特征完全是石头来到代表。第一，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的防角石。但是不信的人呢，对他们来说就会变成是绊脚石。第三點就是他是被擊打的石頭，由於他的死，由於他是被釘十字架，使到千萬人祝福，就是好像當年曠野的那塊石頭被摩西擊打，跟住出水成為千萬人的祝福，一樣的道理。我們見到石頭的的確確清清楚楚地表現出我們這位王的特徵。我們這位王就是這一位是防角石，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是我們信仰的很重要的一塊防角石。除了我們這位王他的出處，這位王的特徵，我們還要講第三樣，就是這位王的歸來。這個這樣經文說耶穌基督將會是回來粉碎曬所有地上的國度，建立他的國度，究竟會幾時發生？聖經有沒有講到會幾時發生呢？聖經有講到的，在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至到三十九節講得很清楚。耶穌基督說什麼？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下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啊，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有沒有見到 经文话耶路撒冷将会是成为荒场，直至咩呀？直至到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直至到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会来临成为他们的王，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就会结束。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是等着耶稣基督回来，是迎接教会。迎接了教会之后，就有七年的大灾难。在这七年的大灾难，犹太人会受到逼迫，有很多的国家一起来攻打由以色列。在他们的被压迫的时候，他们会呼叫出来，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跟着耶稣基督就会回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就会结束了外邦人的日期，带领我们进入千年国度和永远的国度。有很多人可能会问，他说犹太人被掳，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也都知道70年后犹太人已经回到去是他们自己的家乡，那不是外邦人的日期已经完结了吗？为什么你要说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次回来？但如果你看以色列人被掳，你会发觉就算他们回到以色列，是仍然是被什么人统治？外邦人统治，仍然是被马代波斯来到统治，仍然被希腊、被罗马帝国来到统治。虽然去到罗马帝国，他们有自己的希律王，但是希律王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是罗马帝国的傀儡，是罗马帝国的仆人，他们的王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仆人。甚至去到主后70年，罗马帝国是彻彻底底地是将他们的圣殿是完全毁灭，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圣殿。又有人可能说，咦，不是的，以色列在1948年已经复国了，1967年有六日的战争，他们收复失地，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应该按外邦人的日期应该是期满，应该是结束的了。你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访问一下犹太人，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出年会去以色列，如果你见到以色列人，不妨拉开一个两个问下他们，你觉不觉得你生长在这里，以色列是受到外邦人的压迫，有没有觉得有外邦人有给压力给你？你可以访问一下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说，他们都会觉得有外邦人的压力。联合国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压力，现在来说也都有他们四周围国家，不同的阿拉伯国家都是给他们压力，这些就是外邦人给他们的压力。到今时今日，他们仍然没有自己的圣殿，在自己圣殿原有的地方有什么？有个清真寺，有个 mosque，这个清真寺有个金顶，全部以色列所有差不多的建筑物都是白色的。你去到以色列会见到一个金顶，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这个是 mosque 来的，这个是清真寺，是个回教的寺来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动得这个圣殿，不动得这个是清真寺，他动亲就会形成了在中东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今时今日，他们仍然都是受到外邦人的践踏，外邦人的压制。每日当他们见到这个金色的顶的时候，他们就见到本来这个是应该自己圣殿的地方，被外邦人建立一个清真寺在这里。还有是犹太人的拉比的领袖在这个清真寺的外面念了一个告示，说是传统的犹太人千祈不要进入这个清真寺。为什么？因为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地方是至圣所，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至圣所在哪里，不能够确定。你走入去，去到这个清真寺，不断周围走，盲中中可能踩了下去是至圣所里面，那你就不得掂。 這個所以猶太人是不讓人進入這個清真寺裡面，猶太人仍然是受到外邦人的壓制，要直至到是耶穌基督再次來臨，這個外邦人的踐踏，外邦人的日期才會是圓滿結束。我們看完了這個王石頭來到代表三件事，它的出處、它的特徵和它回來的時候，我們不妨再看看，就是這個王的國度，這個國度是怎樣樣。這個國度是由一座大山是來到是代表，但以利書二章34至35節是說什麼？石頭打在這個半泥半鐵的腳，打碎了一隻腳之後，整個金銀和鐵泥都一起是粉碎，整個人像剩餘夏天和牆上的披襟被風吹到是無處可尋，跟住呢個石像會變成一座大山，充滿成個世界。嗱，呢一座大山就係耶穌基督嘅國度，將會係充滿咗係成個世界。嗱，其實喺聖經入面有好多嘅經文都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將來嘅國度會係點樣樣。如果我哋講曬所有嘅經文，講唔定我呢篇度講幾日幾夜都講唔完。我只不過是這一次每六，我們見到有六點，每一點我只是找一節的經文放進去，來到是描述一下，代表一下。我們見到第一樣東西就是這樣東西，這個國度是一個超越自然的國度，雖然是一個實在的國度，但是是一個超自然的國度。我們見到建立這個國度的是誰？是耶穌基督自己。我哋又話石頭係代表乜嘢啊？呢塊非人手作出嚟嘅石頭係代表佢唔係被造之物，係童女懷孕，佢係有自己嘅復活嘅能力，係代表耶穌基督嘅神性。呢個國度係神自己嚟到創立。人像呢，上個禮拜講嘅人像呢係人嘅國度，今次講呢係大山，是石頭變的大山，是神的國度，是耶穌基督自己的國度，所以是一個超自然的國度。在這裡但以理書四章三節，在這裡但以理書六章26至27節，每次講到神的國度，都會是有神蹟奇事這一句是出現。所以我們見到這個國度是一個超越自然的國度，不是人的國度。第二點，我們見到這個是有大能的國度，是有粉碎能力的國度。我們見到有很多形容詞在這個經文裡面，這形容詞是什麼？說把腳是砸碎，說砸得是粉碎，說打碎這個石，這個人像的石頭。我們見到很多動詞，打碎、粉碎，是吧？砸碎。在這裡很多時候我們差傳年會，很多時候差傳事都會是用一節的經文，這節的經文怎樣說啊？說求神將列國是賜給我們為基業，求神賜列國給我們是成為基業。這一節經文聽得上來好像跟差傳事的工作是很貼切，但是其實希望在座如果有成為差傳事，千萬不要用這節經文來到是代表差傳事的工作，因為這一節經文不是講差傳事的工作，這一節的經文其實是講我們現在所講耶穌基督再次回來是會打碎所有的列國，是會破壞所有的列國而建立他自己的國度。你讀完二章九節就知道了。這一節的經文是詩篇二章八節，說求神將列國賜我們為基業，跟住二章九節講咩啊？詩篇，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搖杖的瓦器摔碎。如果是做差傳事，求神賜國度，我哋唔希望神係會係毀滅，係嘛？所以呢節嘅經文其實係講耶穌基督再次翻嚟嘅時候。 有一日，耶稣基督是会回来骑着白马，是会战胜地上一切的国度，是会粉碎他们，就是好像摇像的瓦器一样。这个是第二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国度不单只是超自然的国度，不单只是大能力是粉碎的国度，还是突然而来的国度。但我们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的国家，不理你是说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每一个国家要建立都需要时间，不可能突然而来是成立一个国度。但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一个超自然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它是突然间这样就成立，就是好像那块石头由山上边碌下来，打碎了所有地上的国家，成为一个永恒的国度，是一个突然而来的国度。虽然说突然而来，但我都要讲一讲，就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回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教会已经被提了七年了，七年是有七年的大灾难，跟住耶稣基督才回来，所以但是他回来是将会是突然而来。在这里马太福音24:29-30，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必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我们见到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就是好像挪亚方舟的时代，这个洪水突然间就 来到，是一个突然而来的国度。第四点，是一个满有权柄的国度。但我们见到这个国度将满是充满了天下，就是这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整个天下，整个世界。这个国度是有权柄的，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要被是耶稣基督来到统治。在这里诗篇72:11，说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是一个满有权柄的国度。当然我们也都是有一节的经文，我这里没有打出来，记不记得是腓立比书2:9-11，讲出耶稣基督的权柄。这个经文说什么？所以神要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见到当耶稣基督回来，万膝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是绝对是有权柄的国度。第五点，我们见到什么？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世上的国度，这个是第五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但以理书2:4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讲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如果你留意经文的话，讲列王在位的时候，很多解经家都会觉得奇怪，究竟这节经文讲列王在位是讲哪些列王？很多人就说，很明显就是讲，因为前面的经文是讲巴比伦、米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嘛，那就是讲这些王咯。但是我们现在讲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这些王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里了，而且这些王有没有同时在位啊？没有的，不是同时在位的，这些王是吧，一个跟着一个的。这里说列王在位，这班列王全部在位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回来。讲的是什么啊？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十只脚趾啊？十个脚趾有十个王的，有列王的。当这些列王在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回来。我们说会去到末世的时候，有十个联合国 是会同敌基督一起联合，是不是来到统治全世界。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说第二章讲人像是从人的国度来到看，这些是国家，是很荣耀的，好像金属一样。但是去到第七章，我们说是神的角度来到看这些国家，好像是动物，好像是野兽一样，是吧？嗱，如果你哋見到去到第四個國家，兩邊嘅經文都講得好清楚。喺到第二章講到第四個國家就有十隻腳趾，去到第七章咧講到第四獸係有十隻角，完全係吻合噶。去到最後係有十隻角，係有十個國家，有十個王。嗱，如果你再睇埋但以理書七章二十四節，會更加清楚。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那十只角就是代表十个兴起的王，最清楚不过了。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真真正正是地上在世上的国度来的，是真正有十个国家，是真正有十个王，而耶稣基督会战胜他们。如果耶稣基督战胜一些地上真真正正的国家的时候，他自己建立的国家会是怎样？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度。在这里启示录二十章一至到三节讲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的时候，撒旦是会被捆绑一千年。原因是为什么？他不可以去迷惑列国，撒旦不可以去迷惑人，这个是真真正正世上的一个国度。相信我们读圣经，有很多人在旧约都会读过，有很多关于是千年国度时候那个国度的情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度。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读到，我们说这个国度是怎样，是一个公义的国度，是耶稣基督自己来掌权，很公义的。我们也都讲过这个是荣耀的国度，我们说头先说以色列人还没有重建自己的圣殿，去到千年的国度他们会重建他们的圣殿。我们讲到是和平的国度，如果你记得以赛亚书里面讲连狮子和绵羊都怎样坐在一起，狮子不会只吃了只绵羊，是一个很和平的国度，是一个非常之是丰盛的国度，不单止物质丰盛，而且人个个都是很长命，一百岁的人才是叫一个孩，好像一个孩童一样，到时那些人会很长命。我们见到这一切话给我们听，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国度，不是一个假的国度，一个虚构出来想象或者是属灵的国度。第六点，最后一点，这个是一个永远长存的国度。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说，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传到永远。传到永远是一个永远的国度，不会败坏，不会被人是征服，不会是归于别个国家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个国亦都是会是消灭其他一切地上的国家。在这里启示录二十章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回来建立了千年的国度，掌权一千年之后，就会带领我们进入永远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跟着会去到是 永恒的国度，是永远。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什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有没有见到经文的一致性？启示录说什么？这世上所有的国家都会变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跟着是会直到永永远远。经文是圣经是非常非常之一致。我们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将来神的国是会怎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才行？第一点，我们当然啦，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将来的国度是会怎样，是有益，但是亦都会是帮助我们是能够分辨有没有是错误的教导。现在出面都有很多是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是可以是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是正确的。 嗱，出邊係有啲教導話係冇千禧年呢件事，叫做無千禧年論。佢哋話係冇咗呢個千年嘅國度。啊，呢度聖經入邊所講嘅呢啲國度，神嘅國度，只不過係我哋心入邊嘅國度，只不過係一啲屬靈嘅國度，唔係真真正正真實嘅國度。嗱，而家出邊係好多人係會咁講。嗱，如果你係睇我哋今日嘅講嘅六點，有啲乜嘢嘢係會係呢六點會係反會覺得呢一個無千年國度嘅論係唔正確㗎？呢個係個真實嘅國度嚟㗎嘛，係真正嘅世上嘅國度㗎嘛，見唔見到第五點啊？所以如果我哋話呢一個只不過係屬靈嘅國度，係我哋心入邊嘅國度。就同第五點有出入，因為第五點話係一個真正世上嘅國度，而第二點話咩啊？係有大能力係粉碎嘅國度。我哋心入邊嘅國度能唔能夠係戰勝地上嘅國家？唔能夠戰勝地上嘅國家。嗱，呢一個係真真正正係大能係有粉碎力量嘅國度。嗱，亦都有好多人話，其實教會就係神嘅國度。都有好多人咁講，教會就係神嘅國度，唔係將來有一個真正嘅國度。嗱，如果我哋話教會係神嘅國度，又同呢六點有啲咩出入啊？我相信亦都係會同第二點有出入，因為教會唔係一個政治嘅機構，唔能夠去粉碎係列國，係嘛？而我哋所講嘅係同係國家去征服第二個國家是很不同的，我們講的是什麼？是要人得救，不是去壓碎人。我們是講的是什麼？是使人重生，不是去打碎人。我們所講的是使人要有一個潔淨的生命，不是要去粉碎對方。所以跟我們所教導所講的是很不同，我們不是去毀滅人家。也有很多人會說，哦，教會不是说真的去毁灭对方，只不过去同化，只不过去改变这个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人说这个教会是可以是改变全世界，是使到这个世界是变好？这个当然是真的了，但是这个国度来讲，不是说真的这个是教会就能够是改变全部的全世界。其實我們見到這個是第四點，說是我們的國度是有滿有權柄的國度，但是我們現在見到我們教會是不是很有權柄？是不是見到越來越多人信主，越來越多人被這個教會是感化改變？其實不是的，我們發覺這個世上越來越少人信主的，信主的人少了的。其實我們不是說要去同化人、改變人，反而我覺得很多教會裡面的人反而被人改變了、被人同化了，是很不幸。所以我是相信是前千禧年的這個是論點。前千禧年論是說什麼？就是耶穌基督是會千禧年之前回來，是會迎接教會，跟住七年大災難，跟住猶太人會信主，跟住耶穌基督會回來帶我們進入千年的國度。這一個是千年前千禧年論，就不是無千禧年論。我們看到是這個神的這個王的國度是怎樣？超自然，是有粉碎能力，是突然而來，滿有權柄，真正世上的國度，同埋是一個永遠的國度。但我們在結束的時候想跟大家看看是兩點。第一點是從但以理本身看到，第二點是從但以理的預言是看見。但我們先看第一點，當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說將來這個的是神的國度是好像一座大山那樣，你估尼布甲尼撒能不能夠聽得明呢？其實我覺得他聽得明的，原來考古學家說尼布甲尼撒所相信所這麼多的神當中，其中最大的一位神 是一位大山的神，一位大山的神叫做什么？叫做 Shadul Rabu， 这个是尼布加利撒所相信的。但我相信尼布加利撒亦都看得到他自己的靠山，这位是 Shadul Rabu， 是没有是但以理的靠山是这么巴闭，这么伟大，所以他才会是将但以理，是封但以理是成为总理，成为总理，成为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官。当我们是要成为总理，要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很多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会靠自己的行为来到做事。照现家人的手段会怎样？要进入一间名校，是吧？要去最好的学校，跟着会怎样？入了名校之后又想怎样？又想遇见贵人，有贵人的提携。跟住又有人希望點啊？攀鳳成龍啦，希望係可以係同一個係配偶結婚，呢個配偶可以大協自己係得到成功。嗱，呢啲係現代人嘅手法，係嘛？但係但以理，我哋見到佢有冇咁做啊？但以理冇咁做。但以理得志係能夠成為係總理，成為宰相，佢做啲咩嘢啊？佢只不過係服從神。他只不過是生活在一個有一個不妥協的生命，這個是我們所值得學習，要好像但以理那樣。第二樣我們所見到的是從但以理的預言所學到的一個功課。我們見到但以理說將會有神的國度是來臨，這個神的國度是會是滿有能力滿有權柄，我們應不應該相信呢？值不值得我們去相信呢？当我们见到但以理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人像所代表那些不同的国家一个个兴起衰落完全同历史是吻合那件事，我们就会讲什么？这个预言是真真正正是很准确。如果但以理对这些预言都这么准确，对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预言是不是一样会准确？我相信一样都是会这么准确。所以我相信对这个国度的预言是绝对是可以相信。其实现在距离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只有两件事要发生，耶稣基督就会回来迎接教会。这两件事是什么？第一件是天使长的叫声，第二件事是什么？吹号角的声。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件我见了一件之后我就知道就快有第二件会发生，同时发生的，随时都会发生的，随时耶稣基督都会来是迎接他的新娘子。有很多人会说的，我听过很多人说，他说哦，到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我就信咯，我现在半信半疑，到我见到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我就信咯。是啊，我会是同教会被迎接无份，但是我可以在那七年的大灾难同埋犹太人一起信主嘛。我见到我就信啦，我到那段时我才信。但是你知不知道原来帖撒罗尼后书二章讲得很清楚，没有第二次机会。当耶稣基督回来教会被提之前，如果你有机会是接受到福音而你不相信的话，去到耶稣基督回来教会被提之后，你就没有机会，你就没有机会。这个是在这里帖撒罗尼后书二章所讲，神是会给这些人有一个新发错误的心，是俾佢哋有一个新发错误嘅心，以致佢哋系唔能够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哋见到有机会，我就应该去接受，唔好错过机会。这个机会系好微嘅一个机会嚟，因为点解我哋唔知道听日系会发生咩事，或者有意外我哋死咗咧？如果我哋仲未接受主，咁就冇咗。如果耶稣基督翻嚟，你仲未死嘅，你未接受耶稣基督，你都系。miss 咗呢个机会啦，苏州过后冇艇搭，冇系第二次嘅机会。 嗱，我哋见到，我哋一系就而家承认耶稣基督，承认佢系我哋嘅救主，将来都系要承认。有冇听见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敬拜，去到将来都系要承认。而家承认系咩啊？系一个得救嘅承认，将来嘅承认。如果未接受耶稣基督，将来嘅承认唔系得救嘅承认，将来嘅承认只不过系一个失丧下属嘅承认，唔系一个得救嘅承认，已经错过咗呢一次嘅机会。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愿我哋每一个接受咗耶稣基督嘅人都点啊？好似但以理咁样，有一个不妥协嘅生命。愿我哋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今日就接受耶稣基督，唔好再等。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嚟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但以理书第二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见到你嘅预言，你嘅预言系的确系准确。当我哋见到巴比伦、米代波斯，当我哋见到系希腊、罗马一个国家跟住一个国家咁样出现，一个国家跟住一个国家嘅衰落，完全吻合系历史嘅见证。我哋知道你嘅预言系准确。同样，我哋亦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嘅预言，亦都系一样咁准确。愿我哋每一个人未接受耶稣基督都有呢个心，系能够系争取时间嚟到接受呢一位救主。我哋接受咗耶稣基督嘅人，愿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好似但以理咁，有一个系不妥协嘅心，以致系得到你大大咁样嘅祝福。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让我哋一齐起立。